云是白的，纯洁； 树是绿的，充满希望； 污染是灰的，我讨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好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呢，我先把我们的嘉宾的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来到我们嘉宾的有这个评剧界的一些人士啊，这不仅有这个业余的，也有专业的，还有呢从事群众艺术的一些领导。那么他们是中国评剧院的艺术处的处长、艺委会的主任，同时呢又是马太卫生员，亲传弟子李维权先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好了，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咱们的艺术处的副处长孟岩女士。 同志们，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呢，就是北京群众艺术馆的书记罗燕先生。 各位听众好。 还有就是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啊，这就是白派传人、白派团的团长王冠丽。王冠丽，你好。 您好，王老师好。 好，那其余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有几位评剧界的票友啊。确实他们在评剧的演唱上呢，确实是非常的有成绩。他们是张思辰小朋友。 大家好。 啊，张思辰今年有几岁？ 13岁。 哦，13岁。嗯，13岁就喜欢评剧啊，真是不简单。另外呢是蓝桥女士。 嗯，好。 嗯，还有就是赵全九。 张全九。 嗯，张全九。哎， 听众朋友们好。 嗯，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已经全都在场了啊，加上我，今天大概得有8个人了， 8个人， 真是非常热闹啊！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做的可听性非常强一些啊。说到评剧啊，我想一些老听众呢对评剧真的是特别熟悉，而且特别的爱听。但是我们一些这个青年朋友，甚至呢一些稍微年岁小一点的，对于评剧呢可能就不是那么清楚了，甚至连。什么叫评剧啊都不大知道，评剧有什么特点啊也不大知道。那么下面呢我们先请李维权老师呢先把这个评剧啊咱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嗯， 好，我可能也说的不太好啊，如果哪地方说的不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打来电话我们一起探讨。 嗯， 据胡沙老院长写的评剧简史和其他专门研究戏剧的一些专业人士的研究结果呢是这样。评剧假如说以评腔梆子戏时期为标准的话，到现在呢应该是已经是100年的历史了。 嗯， 它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有了自己的独立的剧本，它已经从说唱词里面脱胎出来了， 嗯， 成了舞台剧本，有了自己的团体，有了自己的著名的演员，有了自己的乐队，有了自己的伴奏方式等等，这一切做形成一个剧种的话应该是100年。 嗯， 那么他在如果再往前推的话那就更长了。 嗯， 大家都知道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冀东唐山一带流传着一种民间的曲艺形式叫莲花烙。 嗯， 这个莲花烙呢辽西一带也有，京西也有，冀东那个莲花烙呢当时发展的比较好，他从单口莲花烙就是一个人唱发展到对口莲花烙，这个形式就有点像今天的二人转。 嗯， 然后他又受到辽西莲花烙的影响呢发展到了拆出。什么叫拆出呢？就已经是开始是有3个、4个甚至有5个人来扮演不同的角色。 嗯， 但是他的剧本和他的演唱形式还是停留在说唱曲艺形式这个阶段上，只不过就是有人来分担唱曲当中的角色了。 嗯， 这个时候呢也有的叫平腔拆出。为什么叫平腔拆出呢？就是它相对于京西的莲花烙呢，它的腔好像更平展一点，柔和一点啊，不像京西莲花烙那么高亢激昂。这么说起来，至于说它为什么叫评剧，现在呢有2个说法。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评剧由于它早期呢就非常富有时代感，而且非常富有战斗性。 嗯， 上个世纪啊，1910几年的时候，就受到了革命先驱李大钊先生的 关注。 嗯， 那个时候形成平江帮的戏以后，在唐山的永盛茶园演出，宣传禁烟，宣传放脚，宣传剪辫子。当时呢，这个李大钊同志对这个新兴的剧种非常关注。 嗯， 他到剧场去看戏，给这个评剧的创始人程兆才跟他谈话，然后不断的给他邮报纸、邮书刊，希望他能够进步。 嗯 啊，李大钊先生同时还给评剧题词叫做似戏非戏，比戏出奇，改良评戏，这是一个说法。 哦， 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由于他们演出呢演的这种都是现实的题材比较多， 对 啊，也关注现实，所以呢当时有的一些开明士绅呢就给送匾。 嗯， 就给这个叫什么呢，叫做评古论今，景化世人。 嗯， 哎，关于评剧的来源有这样两种说法。 是的，那么听了李老师的这个解释呢，可能有些朋友对于这个评剧呢，应该说有一点点认识了啊。我知道现在这个喜欢戏的朋友呢，这个年轻人不是很多。如果提京剧呢，可能有些人觉得它节奏慢一些呀，可能深奥一点啊，不大听得懂。如果呢您想了解戏曲，其实我倒是提醒您的，或者说给您一个招，不妨先从评剧开始啊。因为这个评剧呀，它这个歌唱性非常强， 而且通俗易懂。 哎，通俗易懂，而且它这个题材上呢跟我们现实呢都联系得非常紧密，所以理解起来呢， 对对对， 是非常容易的。 对对对， 实际上说到评剧呢，我说几个人名儿，可能大家知道，哦，他就是唱评剧的赵丽蓉。 赵丽蓉， 赵丽蓉演小品非 常。可是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以为赵丽蓉老师就是演电影的，啊， 演小品的，实际上不是。 其实他是我们真正在评剧的沃土当中成长起来的一个。优秀的表演艺术家， 没错，这个评剧呢给他打了一个非常深厚的基础。 对 对, 对， 另外呢，这个说到评剧啊，有很多的派别啊， 对， 像大家熟悉的这个小白玉霜， 白派 啊，白派，这个新凤霞，新派，像原来还有这个西彩莲， 还有东北的韩花晓， 啊，哦，花淑兰， 韩 少 云， 小蜻 蜓， 哦， 还有刚才你说的西彩莲，喜派，还有天津的仙灵霞， 还有爱派， 爱丽君 ，其实说到这个评剧，我想这样，先大家呢，刚才您说了说从理论上的，大家可能有一定的了解了啊。下面咱们从感性上呢，咱们认识一下。刚才我已经介绍了，李维全老师呢是马太、魏荣元先生的亲传弟子啊，也是学这个。魏派的， 对，花脸老生都唱， 都唱，咱们听一段您的演唱好不好？ 好，这是我们在90年代中期搞的一个现代戏，描写的是一个，描写的是一个税务所所长， 好的， 他去帮助一个，有点偷税漏税的一个人，感到很绝望的时候，他去帮助他。 哦， 跟他谈心， 就这么一个情节啊。 对对， 将发将东。 听众朋友，那么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李维权老师演唱的《风雨聚才人》当中的一段《向夕阳》啊，确实是唱得非常棒。那刚才呢，我们说了说什么叫评剧，以及呢评剧的一些特点。那说到呢这个评剧这些派别啊，它的代表人物，比如说小白玉霜啊，这个新凤霞呀，等等的，现在基本还有马太。魏荣元、 对， 甚至东北的什么花淑兰等等的，现在都已经去世了。 对对， 嗯，非常可惜。那虽然去世了，但是呢，应该说我们现在还是后继有人啊。 嗯，对， 嗯，也是培养出了一些的这个评剧各派别的中坚力量。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到了白派。哎，对了，我忘了刚才这个李维权老师呢，就是马太魏荣元的这个亲传弟子，你已经接过来班了。您是不是底下已经培养很多人了？ 我只觉得我非常荣幸能够给两位大家当学生。 嗯，是这个使这个派别呢有所传承啊。那么说到这个白派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白派传人，白派剧团的团长王冠丽啊。王冠丽呢应该说是没少上我们节目当中来啊，这个介绍评剧。说到这个白派呀，反正我个人呢是在评剧当中真的是比较喜欢这个白派，它的这个特点呢我觉得非常的明显啊。听起来是醇厚啊，这个深沉委婉，反正是所有好听的词儿都往上堆吧，都不为过啊。那说到这个白派呢，我想请这个王冠丽，您说说这个白派啊，这个为什么当时怎么那么喜欢他？然后白派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吸引了你？ 嗯，应该说条件我比较接近啊，李老师啊。 对。 我呢，其实我是从天津戏校毕业的，天津的风格呢都是唱高音的，什么仙灵侠呀、新翠霞呀，是那个风格。好像我从学白派之后，我觉得这个派别真正能发挥我的这个 特长、 特 点、 特长。对对对， 所以就喜欢这白派了。 喜欢白派，我觉得不光是个白派传人，应该我也算个白派迷。我真的挺喜欢的。 是的， 嗯， 那么这个我记得王冠丽，你不仅这个唱白派唱的棒啊，而且你还学过大鼓，是跟这个小才武先生， 我也酷爱， 也是酷爱， 是 大鼓， 可能心态成了，心成感动老天了，就有这么一个机遇，通过学大鼓啊，我觉得对白派呢有好处， 对， 学大鼓其实就是 相辅相成， 对，为了把白派唱的再好一点， 嗯。 通过学那个中低音比以前坚实了，而且吐字啊归韵就是比以前更明白一些， 明白一些了啊。我前些时候曾经看过一个，好像你正在读研究生班是吧？ 是 你们有一个大反串 啊， 其中呢你就唱了一段这个 大西厢 啊，大西厢啊，唱的真是非常地道，引起了在场的观众的这个好感啊。说到白派呢，咱们得请我们的这个北京群众艺术馆的书记罗燕来说一说啊。我知道您呢在您的这个艺术馆里边呢办了一个这个评剧票友的 一个这个 演唱活动， 演唱活动啊，而且非常的红火。在这个活动当中呢，也发现了很多的人才。 对， 您怎么也那么喜欢评剧啊？嗯， 哎，这说来嘛，跟评剧还是有缘。 嗯， 我是76年进入中国评剧院的，啊，那是88年嘛，最后调出评剧院。 罗书记是真正评剧做科。 啊，在北京戏校毕业嘛，评剧班。啊，但是离开这个岗位以后呢，应该说到群众艺术馆以后，这一块的沃土，因为为评剧这个开展呢，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条件。 对， 因为这一个群众艺术馆是专门做群众文化工作的，我们这儿呢，舞蹈、音乐、美术、摄影，啊，戏剧，这个方方面面都有。那么从2002年开始，我们建立了评剧票房。这个票房建立到今天为止，应该说是每个礼拜六都是坚持活动着。 哎，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嗯， 这要是单从人数上来讲， 嗯， 应该说是评剧的这种群众基础，或者叫做人数的份额上，应当是占的比较大的。 嗯， 对， 比起 应该说在咱们北京是戏曲的观众和戏迷非常多，评剧的戏迷应该说占很大的比例。这是有过去的传统基础了，是吧？在60年代50、60年代，中国评剧院的有许多优秀剧目，可以说影响了一批人。 对 啊，甚至说在我们上一代的人，很多的人都是喜欢评剧。 嗯， 那么现在呢，到了应该说40、50岁，包括我们这个年龄40多岁的人，喜欢评剧的应该还是不少。 但是现在有年轻化的趋势。 嗯，对。 哎，对， 嗯， 在我们票房应该是，我想说的就是现在的年轻化呢是在逐步增加。你像刚才那个蓝桥啊，他就是我们去年到我们票房来活动的， 嗯， 啊，他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就来了，来了以后呢，从那开始就是，坚持的来在这练，是吧？ 嗯， 有的时候我们票房要请来老师，所以他得到锻炼很快，那他进步也很大。 这个群艺馆票房啊，还有一个特点。他每次活动啊，他都要在最少也得20-30人， 哇， 多的时候 也是 40-50人、 大家轮得过来唱吗？ 但是他和其他票房还有一不一样的， 其他 票房啊，可能都是附近的人，到群艺馆评剧票房去的是4面8方的人， 嗯， 有从远郊区县赶来的， 嗯， 有从北京49城赶来的啊，他不是说光是宣武区的这些人， 嗯， 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对， 嗯，而且呢，现在应该说还是年轻人多。 今天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就有一个，甚至可以说叫小朋友， 更小， 刚刚13岁， 嗯， 这个张思辰是吧？啊，一会儿有机会呢，再让你来唱啊。好，那这个蓝桥，咱们再试一试，咱就唱几句，让大家对你有一个了解， 好 不好？ 那还唱这个玉堂春吧？ 嗯 啊，嗯。听说是要起解一阵心酸，想起来王公子一去不还，想当年在院中获得成就，到如今恩爱情又在哪边，藏好了深渊中飘身下拜，好，谢谢。 哎呦，好好好，哎呀，蓝桥真是难为你了啊！今天咱们又没有伴奏，跟着清唱，不错。王冠丽给点评一下。 哎，我觉得他特别有味儿， 特别有味道，啊。 第一次我在群艺馆听蓝桥唱，我就觉得特别有味儿。 嗯， 白派那个性东西他掌握得好。 对，白派这个韵味啊是很难找的。 对， 而且唱的满满当当， 满满当 当， 当 当。 嗯，哎，蓝桥，你这个喜欢评剧有多久了？ 啊，我喜欢评剧，是前年啊。 2003年的时候，我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是听到了这个电台放的。在这个之前，我对评剧的知识或者听评剧就是这种状况吧，就是知之甚少。然后在听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就是觉得白派就是很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啊，它的那种磁性啊，就是非常吸引我，而且它很低回婉转啊，那种袅袅如丝的那种感觉。 嗯， 这个蓝桥啊，喜欢白派啊，有一个顺理成章的地方。这刚才大家说白派的特点，白派有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大气， 大气， 而且雍容， 嗯， 端庄。他这个特点非常非常明显。所以呢，按我们内行的话，就是白派这个艺术啊，景高人。 嗯， 你看知识分子里面，喜欢白派的人比较多， 比较多。 哎，蓝桥人家本身是大本呐。 嗯， 文化层次在哪儿？ 对， 啊，你接着说。 啊，那个，这老师真是过奖了。那个，我喜欢了之后呢，然后我就想找个地方得去练呢。在这个时候，我就突然发现了北京群众艺术馆这个地方。然后我来了以后，来了第一次，然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就这个地方非常好，就是它有一个浓浓的这种艺术氛围啊，还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就是在来了之后呢，我很幸运第一次就碰到了专家叫小玉双老师。然后我就特别高兴哈，我那个时候还不太会唱呢，然后我就第二次又碰到了刘平老师。然后紧接着又碰到了像张书贵老师，还有李维全老师，还有我们的王冠丽老师，去了都 N 次了哈。就是经常去给我们指导。在这一年当中，我就几乎是没有间断，然后就去，然后从一个不太会唱哈，到现在能够基本上能够把这个段子顺下来了。所以我想这个功劳呢，真是得谢谢这个群艺馆的领导。还有， 我听说这次好像你也报名参加这个评剧之友大赛了。 是，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培养的这种场所吧，我想我在自己家里面肯定也不会有胆量来参加这次大赛的。这次大赛我觉得对于我们票友来讲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日一样非常好的事情啊。它的这个规模之广，然后规模之大，这个范围之广，而且时间持续很长，将近一年的时间，就想这个是我们就是我们票友觉得这一年我们都有事儿干。从上个月的3月26号吧就开始的那个开幕式。您当时可能就没有看，那场面非常爆满。我想在这么多年当中还是没有见到的哈。就是我们非常兴奋，就觉得这个评剧确实是很低迷嘛，一直觉得又突然有这么多这个戏迷们给吸引到了这个地方，就是作为我们这个戏迷来讲也是感到非常大的幸事哈。然后我觉得它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对于中国评剧院来讲，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宣传作用。 对， 假如说我吧，我一个人参加，那么我的家人哈， 都在关注这事儿。 双方父母哈，还有亲朋好友，他们都会看。可能在这个之前，他们都不看评剧。 对 啊，当然在这个时候，他们都要去走进这个地方看。然后我赛完了，但是我票房还有其他的朋友，那我还要去看。所以这一年我都要去。 带动了一大部分人。 对， 是这个就咱们这几次活动啊，咱们副处长艺术处副处长孟岩啊，一直在前台。和戏迷朋友和观众朋友接触比较多，他知道不少有意思的事儿。 行，这样正好，刚才蓝桥呢已经说到了啊，这回这个为了庆祝中国评剧院建院50周年呢，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啊，其中呢有一个这个评剧之友大赛，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亮点啊，这个得到了很多评剧爱好者的关注。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要不咱们孟岩先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好，那我们这个就是北京之友那个评剧那个票友大赛呢，是我们中国评剧院建院50周年的这个一系列活动中的其中一项。所以这次呢，可能影响还是蛮大的，因为通过报名，通过跟这些观众的接触， 好多戏迷看完了那天那个3月26号的演出啊，他们的反应都特别好。 3月26号是什么演出？ 我们开幕式， 开幕式， 开幕式，这个开幕式的演出， 就是这个大赛的开幕式。 就是、评剧、哦，北京评剧之友大赛开幕式。 哦， 是在3月26号下午2点，在我们大剧院开举行的。他们跟我有的直接反应，有的是我通过他们给我寄来的信啊，和在我们的网站上发的那些留言呀、啊，都是对我们都是挺。那个蛮有希望的，觉得我们这次搞的这个活动特别好。而且那天他们在观看这个开幕式的时候，那种心情啊，他们觉得就像在过年，在过咱们评剧这些票友们在过咱们自己的节日， 盛大的节日， 盛大的一个聚会。 其实这种机会真的挺少的。 对， 其实我觉得这次虽然只是刚刚做了一个开幕式，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不论是对于这个评剧观众也好，还是对于我们专业人士也好，好像都在心里开始燃起了一把火。 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次评剧之友大赛一拉开帷幕呢，很多人都积极的报名啊，这个有岁数特大的，有岁数特小的， 对对对， 大家特别踊跃。 特别踊跃，真是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统计差不多，90多人，在快到100人了。 好像昨天群艺馆那儿又有， 对，今天这又有6、7个人吧， 又开始报名了。 就是、天天都有来打电话要报名的，和问我们的地址在哪儿，要亲自来报名的。有一个70多岁的一个老人，就是他儿子陪着他来报名，还有一个5岁半的一个小女孩，学新派的。是昨天他父亲替他来报名，所以我们这个年龄段从小到老都有。 都有，你看这听众136尾数是0337，一听就是喜欢评剧的啊。他说我是评剧爱好者，我是从向阳商店开始听起，说到后来呢，夺印、杨三姐告状，对了，还有这个祥林嫂等等，他说一些老艺术家像张春秀、李艺兰、魏荣元，觉得都特别优秀。这大概是一个这个评剧爱好者啊。那咱们这个大赛呢好像历时1年的时间啊。 对， 刚才这个孟岩已经说了。 对 啊，那这个一年当中是怎么来安排的呢？ 我们是这样，因为3月26号开幕式已经过了，那个开幕式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业余选手和我们的艺术家同台演出，而且现在我们已经把这台节目刻成盘了，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剧院去联系。然后我们4、5、6、7、8、9、10、7场，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都是我们的复赛，一共7场复赛。到11月份有一个决赛，12月份又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就是在这次比赛当中获奖的业余选手仍然和我们剧院的艺术家大家组台演出，庆祝新年。 对呀，真好，怪不得大家这个兴致这么高呢。而且呢，这次评剧之友大赛呢，咱们北京群众艺术馆呢也是参与了，也是主办方之一。 我们是主办方之一，我们跟群艺馆合作， 我们配合中国评剧院 啊， 我们都是主办方。 搞这个群众艺术呢，咱们是非常有经验的。 对 啊，我们那个搞这评剧之友大赛，应该从2002年开始的首届评剧票大赛。当时呢，应该说是规模是不小的。作为北京的戏迷朋友，应该说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儿。当时也是引起了社会上的一个关注啊，很多的一些企业还给了我们赞助。你像那北京那个华联空调制冷设备公司啊，就给我们赞助来的。啊，当时社会各界都支持。然后后来我们又搞了都市票友大赛。这都市票友大赛呢，应该说呢是把这个京津这几个地区包括东三省我们都邀请过来，在北京搞的一个叫都市评剧票友大赛。那个我们在上一次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大家介绍一个叫王立新，是咱北京的一个选手啊，最后他获得的是金奖里的第一名。水平也很高。应该说呢，各地的那个评剧的戏迷在这个活动当中，进行了交流，而且到今天他们之间都有一些往来。比方说他那边有演出，说哎，你能不能过来我这儿来一趟？或者我们这儿有活动，哎，你能不能再跟我们这儿来一起来热闹热闹？哎，他们之间的交流还很密啊，是非常好，而且炮友之间啊，很高兴的一件事儿 啊。 每一次活动都能推出 几个新人来， 几个新人，嗯， 对。 那既然咱们说到这儿了，这个评剧之友大赛，咱们就为这个喜欢评剧的朋友提供一个信息啊。那如果呢，大家呢想报名的话，您把电话咱们说一说。嗯、 中国评剧院艺术处是67260380， 67260380，可以呢打这个电话来报名。另外，咱们北京群众艺术馆呢、嗯、也可以去报名，是吧？ 对，可以、 嗯。 我们这有两个方式，一个是咱们周一至周五之间拨打这个66067702，这上班期间，我们的戏剧部专门负责这件事儿。星期六的下午，也就是今天的下午， 嗯， 我们2点到5点这个期间。可以到我们馆去报名， 嗯， 直接就去，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正在进行评剧票活动， 哦， 我们那儿有专门人负责登记这件事儿。 您那馆在哪儿啊？ 我们就在宣武门十字路口往北路西第二个胡同里，叫抄手胡同64号。 哦，行， 嗯， 这个现在喜欢这个戏、喜欢评剧的朋友也挺多的， 嗯， 但是大家呢可能也找地儿唱，比如公园里啊，什么地方去唱啊， 很多很多的。 哎，实际上呢，现在要给大家提供一个好去处，这就是这个北京群众艺术馆，这里有一个评剧票友的一个票房。 对 啊，如果你想去的话呢，不仅自己唱得过瘾，还可以互相交流，因为好多的这个票都到那儿去，是吧？ 是， 好了，那么说到这个评剧呢，现在咱们真是后继有人啊。今天坐在这儿的这个小朋友张思辰，刚刚13岁，是吧？ 对。 是学什么？新派。 新派。 哦，你怎么这么小就喜欢评剧呢？ 嗯，因为我家里边爸爸妈妈也很喜欢评剧， 嗯， 在他们的熏陶之下，我也就一天一天的比较喜欢评剧了。 因为据思辰的妈妈介绍，思辰的胎教就是评剧 啊。对，怪不得刚才这个李维强老师跟我说，说你别看思辰刚13岁，他这个戏龄得有14年了。妈妈怀的时候就特别喜欢， 他爸妈妈就是特别喜欢评剧 哦。学的新派，那今天给我们来一段好不好？ 行。 今天给我们唱一段什么？ 唱一段杨三姐告状选段。 好的。 尊厅长休要怒气发，容我三额把话答，说什么中华民国七八载，连连战乱把人杀，这本是国家的大事，我不懂，我却知杀人偿命，千古一离是王法。我的姐姐安善良民，若你子可怜他无辜地被人杀，民女我杀死妄生，不管死大，您怎知杀人的凶犯住在富豪人家，村也不敢管呐，县也不敢弄，他们手眼通天才是大，买他的脏官老气呀，我头特壮直被摔下，怀揣剪刀劈死脏。 哦，这个没关系，唱你的，这个，CD 有点问题， 他可能那个盘有点问题，是吧？好， 哎呀，真是 接着来， 接着来，把最后咱们唱完好不好？ 高家父子全到岸，他逼我两岸来划呀，我万般愁在了无计奈，到天津专程拜见你老人家，我见您耳不聋眼不花，威名高权势大，为什么拿着人命当笑话？您容那杀人害命贪赃卖法是出在您的眼皮下，人说您沾沾青天是睁眼瞎。 哎呀，真是太棒了啊！今天这个难度真是也太大了，你像这半截这半导带又出问题了，这是清唱出来的啊，刚十三岁，你说这是多好的苗子， 节奏非常快， 对，节奏非常的好。 他是在那个全国的那个唐山评剧票大赛里，他是获少年组的第一名。 哦， 哎 呦，这个谁，张思辰呐，啊？那你看，一般像你这个年龄，比如说12、13岁呢，都特迷那什么流行歌啊？ 对，他们都是特别喜欢流行歌， 对，你怎么喜欢评剧呢？跟人家不一样啊。 对，当时吧，反正就是，一个是家庭影响，一个是就是本来就挺喜欢评剧的嘛。当时就是我问过一些同学，就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同学吧。 嗯。 然后呢，我问他们，我说，你们知道评剧吗？知道京剧吗？当然，京剧是国粹，他们还知道一点儿。评剧嘛，他们就不太知道了，因为 他们比较是流行歌曲比较特别懂，特别懂的。 对，嗯，对评剧就不太了解了啊。 对， 那大家都喜欢流行歌曲，那你跟他们怎么不一样啊？是不是你喜欢流行歌曲吗？ 我也喜欢， 也喜欢，但是呢，也喜欢评剧，又比他们多一样哈。 对， 这评剧什么吸引你了？ 就是评剧的这种，嗯，怎么说呢？就是。 好听， 好听 啊， 嗯， 现在可能还小，说不出更多的这个理由，但是就是他的这种唱腔啊，这种美感吸引了你啊。 对， 唱得真好。 嗯，其实这个喜欢啊，我也是从喜欢开始。 对， 这个你看啊，甭管是喜欢评剧也好，京剧也好，或者甚至于喜欢曲艺也好，都有一个特点。 嗯， 喜欢就像一个门，你只要进了这个门，就很少有再出去的了。 对， 只能是越来越喜欢，越来越上瘾， 嗯， 越来越享受它。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喜欢呢，我觉得蓝桥很有意思。你看，一般喜欢一个戏种呢，都是从小就特别喜欢，然后慢慢是越来越喜欢哈，就一生都放不下。而蓝桥你特别有意思，应该说你的年龄啊，在你以前呢，几乎可能就没有对评剧有更多的了解，但是突然在2003年的时候听到了评剧，一下就不可收拾。很怪的，像这样的这个票友特别少，我觉得。 像他这样的例子，今天还有一个，就是这位张全九先生， 也是这样吗？突然发现评剧以后，然后一下就喜欢上了。你喜欢评剧刚几年呢？ 对，我喜欢评剧啊，我喜欢评剧已经有个3年多了。 哦，也就在3年多，你还没我多呢。我从小就喜欢啊。 是，我这个就是对评剧啊，我小的时候是实际是听评剧长大的，但是呢，自己在这方面呢。没有说去用心学过，现在年龄大了，所以听到这个评剧吧，感觉到特别的亲切。想起我那个少儿的时候听到那个评剧，现在幻想我很多童年的一些回忆，所以我特别高兴。我也想我也学唱上啊。 哦，那就是说您那个小的时候也喜欢了。 对，那时候我很爱听。 小时候听过，有点 现在就开始唱了。 对， 嗯，那个，那这么着，您今天呢也是给我们来一段好不好？ 好， 你先给我们唱一段什么？ 唱一段《水乡三月》。 好的， 啊， 这个是马派是吧？ 对，马太先生的唱腔， 《水乡三月》啊。 水乡三月风光好，风车吱吱把背摇，沿途庄稼长得好，风吹麦浪永波涛，啊啊啊啊啊，党派我到陈庄当支书，千斤重担肩上挑，落后村面貌要改变，党的只是要记牢。 好好好， 他唱的特别跟他的人一样， 嗯， 特别规矩， 对，挺稳当的， 规矩稳重， 还挺松弛， 朴实， 嗯， 这个呢也正好和马太老师的演唱风格的某些方面啊，和这个人物啊。哎，很贴近， 很贴近 啊！这个张全九这两三年进步的非常快， 嗯嗯， 我记得好像第一次在群艺馆看他唱的时候，紧张的手都哆嗦， 现在老练多了啊，虽然也出点汗，因为在直播间唱的确实难度非常大，但你唱的真挺好的。这个张全九，你这个刚唱到这个程度，应该说也就两三年的时间。 对，3年左右 啊，这是跟谁学的呀？ 我这说起来，刚才蓝桥啊讲了半天了， 嗯， 我跟他情况基本差不多。我一开始呢是在大观园跟陶然亭，哎，和谐朋友一起啊娱乐， 在公园里 唱， 哦，在公园里唱。 后来我也是听人介绍， 嗯， 说北京群艺馆，说那个地方啊，说这个评剧票房很不错， 嗯， 结果我呢就去了，去了我一看呢，确实是挺好的。管领导吧为我们这些戏迷呢搭建了一个演唱的平台， 嗯， 有很好的乐队，同时呢也经常有评剧院的老师，像今天在座的李维全老师， 嗯， 那个王冠丽老师等等，很多老师都到这个现场呢给我们 做指点， 进行演唱和指导，所以我在这里头呢我觉得受益匪浅。 嗯，确实有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努力啊，再加上名师的指点，怎么能不快呢？您说这个喜欢评剧它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什么呀？ 嗯， 嗯，我觉得首先给我身心啊带来一种愉快， 嗯， 一种 特愉悦啊， 对， 嗯 啊，这样的话我的家，我们的家里人呢，像我爱人，和我的孩子们，哎，也很喜欢听， 嗯， 有时候在家呢对我这方面也很支持， 嗯， 我呢自己有时候感觉到也挺自豪的， 啊，挺美滋滋的， 挺美滋滋 的， 可能是自己创造了一个， 嗯， 让夫人崇拜他的一个条件， 没错， 李老师开玩笑， 其实啊这人呢在生活当中还是应该有点这个兴趣爱好啊， 嗯， 显得这个生活更丰富多彩一些。其实你说张全友像这样的唱的挺好听的，虽然说夫人孩子可能对于评剧不是特喜欢，然后听了你的演唱以后呢又多了一个评剧的爱好者， 所以这次我就想起刚才通过大家唱啊，我就想到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最近我们搞这个评剧之友大赛， 嗯， 当然院里边的决定我觉得非常非常正确，也非常坚定搞这个事儿，但是呢我同时呢我们也确实有一些压力，也听到一些议论，你比如说是不是把这些业余的都弄到评剧院里台上来，怎么像什么样子等等，反正这些吧， 嗯， 但是这还是少数人的意见，大多数人对这个工作非常支持， 嗯 啊，而且是无条件的支持， 嗯。 但是这里边我也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专业也好，业余也好，它只是一个说你是专业演员，人家是业余选手或者业余演员， 嗯， 它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 对， 哎，你是以此为职 业 的，人家呢不是以此为职业，这个和水平高低基本没有什么关系。 嗯， 我们知道很多大家都是从 票友出身， 票友出身，甚至票友下海， 嗯， 最后成了一代宗师，这样的例子也有啊。 嗯， 我们现在的很多业余选手唱的是相当不错的。 对对， 你看这个蓝桥跟全九，这才两三年的时间， 嗯 啊， 提高非常快。 假以时日，再有十年， 嗯， 也很难说啊。 只要努力啊。 所以我说，一定要尊重业余选手，尊重观众， 嗯，对， 就像侯宝林先生在病重的时候有一个采访他的节目， 嗯， 他是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嗯，其实啊我觉得这个咱们的评剧票友呢就是我们这个评剧的基础， 对， 是吧，也是我们评剧发展的动力， 对， 有了他们真的我们这个评剧呢才有一个坚实的一个底座啊。 对， 所以呢刚才我特同意您那个我听了这个评剧票友不只是今天咱们三位了，以前也听过，水平真是非常高， 是， 嗯，那么说到这个评剧白派啊，今天有点遗憾，这个王冠丽的 CD 啊咱们今天的这个没有找到，没关系，有机会呢咱们再让朋友们听啊，但是这个蓝桥这个后面这个伴奏呢也出现点小的故障啊，所以也不是说表现特完美，本来自己准备的非常好啊，这是赖我们。说到这个白派呢很多人还特别喜欢，比如说右上尾数是2440，他说他的从小呢就受这个家庭父母姐姐的影响，说成为喜爱评剧的痴迷者，尤其是酷爱白派艺术，他说他可称评剧界的程砚秋，说好听耐听啊，这个难唱回味无穷。最后他问说如果他不参赛的话可以到这个现场去观摩吗？ 可以， 嗯， 我们非常欢迎，而且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选手报名以后我们有一个初选， 嗯， 才能去参加复赛，这个就是我们的复赛是面向观众的， 嗯， 因为这个选手啊当他面对观众化好了妆啊，有专业的灯光音响乐队，他的那个感受啊和 变装站在票房里唱那个感受又 不一样， 又不一样，哎，所以我们这个复赛是每一场都有观众的， 嗯，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观众到现场去看，而且每一场还有专业演员助演， 嗯， 你比如说我们4月23号这场，我们就请了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孙露阳，张文鹏，啊，白派传人王冠利， 嗯， 还有我们剧院的两位老艺术家，大家非常熟悉的王景明先生、花艳茹老师， 嗯。 这个演出水平非常高， 对， 只不过要花10块钱、 嗯、 买一张票，这个不为别的， 嗯， 就是为使大家有一个市场意识。 嗯，对，这个10块钱真是非常的便宜了，只是象征的收了一点费， 象征性， 哦，因为演员也都挺不容易的。咱们这现场在哪儿啊？ 由孟处长来说吧。 嗯， 我们的现场就在我们中国评剧大剧院。 哦，中国评剧大剧院很有名。 对，它的地址在丰台区西罗园4区19号。 嗯，行，这么着，如果您找不到的话呢，也给您一个电话，可以问一下，是吧？这个报名也可以呢，打这个电话是67260308，67260308。哦，0380是63-67260380，对吧？67260380。1355尾数是2440。听到我们这个聊天啊，也发来短信，他说这个评剧事业的兴衰，时时牵动评剧戏迷的心。愿评剧专业与业余人员共同努力，使评剧再度辉煌。 谢谢， 嗯， 由衷的谢谢。 没错，他们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啊。 对， 嗯，那说到这回这个评剧之友大赛啊，实际上它是为了庆祝中国评剧院建院50周年， 对， 其中的一项重要的活动啊。确实，一晃中国评剧院已经建院50周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当中呢，塑造了很多的剧目，献给大家啊，真是从业人员呢献出了很多的艰辛啊和努力。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到这个4月6号的时候，那么今天呢是4月9号，4月6号的时候呢，胡沙先生逝世了。 对， 嗯， 4月6号中午11:16， 嗯， 我们的老院长，胡沙先生，因病了，享年83岁。 啊，83岁，他是这个中国评剧院的老院长。 老院长， 对这个评剧事业啊贡献非常大啊，曾经是这个剧作理论家，剧作家，导演。那么他原来呢导演过这个《金沙江畔》啊，后来就转做这个剧作了。 对，后来就搞编剧了。像大家，咱们这个搞艺术这行或者说戏曲啊，就是这样，为大家所熟悉的呢，都是这个戏。 嗯， 或者说演这个戏的演员， 嗯 啊，但是实际上呢，幕后是要有很多人的辛勤的劳动的， 对， 很多人的心血的，啊，在这里面，比如说编剧，比如说导演啊，你比如说《阮文追》，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出戏， 嗯， 哎，里面有非常优美的唱腔，有非常优美的唱词， 嗯 啊，比如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在一听到这些唱词的时候，就热血沸腾的感觉， 嗯 啊。非常浪漫的，他写这个英雄在就义的时候，他对于这个革命理想的那种坚信啊，然后他唱出我愿背着一面鼓，踩着长虹到太空，脚蹬月亮擂战鼓，头顶太阳当明灯，你看，就充满了 精神的写照啊， 对，就充满了那种对理想的那种热情，但是又是那么的浪漫， 嗯， 所以那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在这些唱词的激励下， 就一步一步走过来了， 对对对， 确实这个很多的评剧从业人员呀，这个为评剧事业是奋斗了一生啊。你像这个现在很多的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派别的领头人呢，什么这个新派新凤霞呀，小白一双白派呀，马太，这个魏荣元等等都已经去世了。 对对。 但是可喜的是现在呢有一批啊他们的后来人啊后代又接了班啊挑起了大梁。这点是可庆幸的， 也是值得欣慰的吧。 对， 我想老师们如果九泉下有知，也会高兴的。 嗯，比如说这个王冠利这个白派剧团现在弄得也是有声有色啊。嗯，这个据说这次咱们评剧之友大赛的伴奏就是由咱们白派团 来担任的。 这个我得说了，这次啊，为什么刚才我说咱们评剧之友大赛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强有力的支持？当然这里面首推这个北京群众艺术馆啊，给了我们很多，因为搞这个活动是人家的专业。 对 啊，给了我们很多指导，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啊，这是一方面。同时在院内呢，你比如说就从乐队，我们就决心给大家组织一个一流的乐队。而且现在从我们实际效果来讲，就是一流的乐队。你比如说我们的主鼓主弦啊，主弦是我们的赵甲申老师，主鼓是刘德士老师，他们二位已经是都是退休了好多年的同志了。他们在他们的艺术旅程当中都为什么魏荣元老师、马太老师、刘平古音乐为这些人合作的一生的，他们都是属于国家一级演奏员。这次都非常高兴的，而且丝毫不提报酬的来参加这个票友大赛这个活动。你知道啊，那个演一个戏啊，那个核心唱段只不过就一两段，这一个晚会啊，两个半小时，段段都是核心唱段， 可不是吗？那肯定更累。 你说他那个体力和精力的付出啊，他和一般演出不一样啊。同时呢，这里边又得到了白派团乐队的大力支持。我感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随叫随到。甚至有些很零碎的事情找人家也是毫无怨言的做啊。而且呢，我们这个乐队在各个岗位上都是一流的。你比如说白团的副团长，我们这个乐队里搞弹拨的宋允清同志，他的弹拨在评剧院是一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他们那儿的打鼓的这个年轻的鼓师郑和祥同志，也是前前后后除了他的工作以外，他把一些服务性的属于乐队的服务性的组织的工作全做了。所以这点我就想全员同志对这项工作是支持的。 对，其实您说到这些伴奏人员的，说句那什么的话呢，都是大师级的了，是吧？ 应该是。 你说人家的参加这样的群众活动，就是为了推动这个群众评剧艺术的发展。 对 啊，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 非常 白派团呢，也觉得白派这一年来吧，真是承蒙这些票友的支持。每次演出哈、 对， 都确实主动买票，多少年了都不大习惯买票。 他们白派团啊，在这一年多的演出当中，有一个特点。他们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几乎是超出很超长的那种喜欢。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他们得到了广大业余爱好者的实际的支持。什么呢？比如说主动买票来看戏，这是一方面支持。甚至于帮着他们去推票， 对，特别都是 这么热情啊， 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儿。 群众艺术馆就帮我们在那儿设了一个售票处， 没错，这个群众艺术馆是功臣啊。 要说起来，我觉得其实评剧院呢，特别是白派团，之所以受到这个戏迷朋友的这么一个热爱，还得说他们真正走到老百姓当中去了。 他们坐到那儿了， 他坐到那儿了，因为是王冠丽啊，他们几个主要演员到星期六的时候，星期六的上午，他们可能会去陶然亭，跟大家一起玩，见见面聊聊天，然后他说唱一段，那这大家说王老师唱一段，那王冠丽那儿哗就唱一段，跟大家很随便的 和谐， 很和谐，所以大家就说这样的专业演员我们就喜欢了。不要说都是高高在上，你们都是所谓的那样的把自己给架得很高。王冠丽没有这么做，我想白白他影响到白白团，那么所以白白团包括他在平常的演出，这个团我很敬业，我就很 对对， 很认真的。 对， 我们票房的那个戏迷朋友回来就这一活动的时候就跟我说，说白派团的这个演员特别认真，说这么着我买一个票来看，我觉得值。要不然我说那个不好好演，我觉得就钱花亏了。 对对， 至少他们很努力，所以我觉得评剧艺术想发展， 离不开戏迷朋友。 嗯， 哎，戏迷朋友也呢 也离不开， 促进了专业的再往上发展。 对，都是这个相辅相成的。 对对对， 确实这个王冠丽呢，好像言语不多，但是非常有亲和力。 是， 这是王冠丽的特点。 对， 哎呦，现在已经18:54了。我发现现在咱们这个票友啊，也都素质特别高。 对， 我接触了几次以后，发现他们这个文化素质来讲，各方面的素质很高。 对。 哎，所以这也是这个推动了现在呢这个评剧的发展，也是一个方面。嗯， 我想就从这一点上，也必然，而且我们也应当往那儿去努力。 对， 评剧会兴旺起来。 嗯，好的，那我们都相信这个评剧呢会兴旺起来的啊，也希望更多的人呢能够喜欢评剧。至少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对评剧呢有一定的了解，然后不妨呢在生活当中有机会再听一听，我相信您可能对它会有一定的认识啊。那最后呢我们再提醒大家，如果您是评剧爱好者，也想跟票友之间互相交流的话呢，您也不妨参加这个为了庆祝中国评剧院建院50周年，其中有一个赛事就是评剧之友大赛啊，现在正在报名当中。那如果您想报名的话呢，可以打这个电话，是67260380 67260380，这是中国评剧院的电话。另外呢也可以到咱们北京群众艺术馆去报名。 对 啊，那孟岩还有什么其他的报名渠道吗？ 嗯，我们评剧院在2004年的年底开通了中国评剧院自己的网站。 我们自己的网站， 自己的网站。 嗯，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网站是www.chinapingju.com。 好。 com。 COM 啊，行，那我估计可能打电话的人比较多一点啊，这个上网的可能有些人呢就不太方便啊，咱们这个电话再说一下，是67260380。我真希望呢，通过我们每一次这样的介绍、这样的节目呢，对大家了解评剧呢有一定的帮助啊。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啊这个一群人跟大家一起同行，不知道朋友们听了我们的节目呢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再次感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中国评剧院啊这个艺术处的处长、艺委会的主任，同时呢又是马台卫荣园的亲传弟子李维全老师，还有呢这个北京群众艺术馆的书记罗燕、白派传人、白派团的团长王冠丽，以及呢我们三位啊。唱得非常棒的评剧票友，张全九、蓝桥、张思辰。另外呢，还感谢我们中国评剧院艺术处的副处长孟岩。嗯， 谢谢。 好，我们一起呢，感谢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听众朋友吧。好，那还有话说吗？嗯， 我们也希望和所有的业余爱好者、喜欢评剧的朋友们一起奋斗。 嗯。 把评剧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罗燕， 好，群艺馆愿意为大家服务，我们衷心的欢迎大家到群艺馆来玩。 嗯，王冠丽， 我们白派团继续努力，拍出好的剧目。 好的， 献给大家。 嗯，孟岩， 我们希望更多喜欢评剧的票友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好的，那三位，咱们说一说。嗯，从小的开始。嗯，这个张思辰啊， 我呢今后也会很努力的学习评剧，因为我呢是在上北京戏校，所以呢我还是要继续学习评剧，因为毕竟评剧是我酷爱的一行吧。 嗯，好的，希望你能够这个进步的更快啊。 谢谢。 那蓝桥， 我希望更多的喜欢评剧的朋友们就像我一样啊，来多多参与这样的活动。 嗯。啊，最后是我们的张全九啊。 我跟蓝桥的意思差不多啊。我希望那些喜欢评剧的朋友们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 嗯， 谢谢。 好的，谢谢大家。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白派传人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选段，先请听评剧《玉堂春·起介》当中的一段唱，听说是要起介，一阵心酸。

想当年私自离家光回去，为替我时时刻刻把你寻觅，柴家人四处寻找无影踪， 听众朋友，白派传人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选段就请您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